很有味道，吃你做的蛋炒饭很有味道，吃你做的手擀面很有味道，吃你包的三鲜水饺很有味道，吃你辣辣的水煮肉也很有味道。找不到家也很有味道。